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我们是 咖啡茶神经病。 那我们今天第一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叫做莱斯洛特，大家都叫我斯洛。 好，我叫亚瑟摩根，大家都叫我 瑟摩。 好 没有，其实我可以加摩根啊。 对对对， 摩根就好，就是摩根跟斯洛其实很好记啊。 名字只是一个标签。 先练摩根，再练斯洛，听起来会很像蔡依林的歌。失落。哎呀好。好，那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啊，就是咖啡跟茶，还有神经病。咖啡跟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会先选一个饮品啊，搭配我们的主题，通常是咖啡或茶的其中一个分类，这样子。 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比较常见的饮料，平常都会喝到的东西。 对，然后从品味这个东西，从视觉上的品味啊，然后包装啊，然后到它的味道跟它带来的感受，然后差不多在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去讲我们今天设定的一个主题， 对， 让借由这个共通的感受啊，品味一个饮品的共同感受，去创作一个桥梁，带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思考这些，一些生活 上琐碎的小事， 对社会上的事情啊， yeah.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叫做“生活大麻烦”。但这个是麻烦，这是真的麻烦啊。 对， 就是不是你们想 的 那个 大麻 烦， 那一种。对 对 对, 对，不是大麻烦，是大 麻烦。 麻烦对 对。 好，那。现在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饮品。我们今天在品味是 全家的咖啡 ，Let's Cafe 啊 ，Let's Cafe。 对，然后它就是最基本的美式，对吧？美式， 冰美式，你是热美式。 对对对，然后看到那个 Let's Cafe， 它热的，它有用一个纸把它装，这很像在讲开箱文，一个纸， 对对对， 纸套防烫的纸套把它装着，然后那个纸套后面有个小朋友。骑着脚踏车，不是小朋友，他是一个全家的员工。我看到他穿制服， 哎呦哎呦， 全家员工拿着一个咖啡杯，然后告诉你美好直送。 哎呦， 对，就是可能他们现在都不符合规定，因为送这個咖啡其实你要骑脚踏车，但他们就是站在后面很偷懒。然后旁边有个 QR code 回收的标志，小心烫口 ，Cash and Hot， 不知道念对，好好。啊，热的 Let's Cafe， 它本身包装上是黑色，就是小杯，然后它的正中间写着它的名字，上面有一条蓝线，上面有一条绿线，下面有一条蓝线，象征着全家的那个配色。 没错， 把它缩得很小，再走一个极简风，但很丑。 那冰的呢，就是外观与热的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你可以摸得到。啊，他会用透明的杯盖，然后你摸得到的就你杯上的水珠。 等一下，他装错了吧？冰的为什么是纸杯，热的是塑胶？对啊，它是质感。 全家热的小杯的杯子只有这种接近塑胶的质地的杯子。 我之前在那个85度 C 的时候，我们小的一定是纸杯，因为它是要装热的，然后大的是塑胶杯，像这种。我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反过来做，所以日本的车道在另外一边嘛？ 就是这种概念，日本的车道在另外一边的概念，日本人搭电梯站左边。 好，要开始喝了是不是？ 喝进去的时候，这咖啡的香气算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就是一般是淡淡的，对，然后口感也是，就是。大家都喝过一般咖啡，对，口感水水的啦。然后 摩根就很 lazy man， 那稍微带点苦味跟香气这样子。整体来讲，我是给他一个，就是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60分。 我其实蛮喜欢喝这种便宜的咖啡，它基本上喝起来是水的味道。 对对对， 就它不会有什么苦的味道。 对， 但你知道，就我之前在坐办公室的时候，只要就是每天早上喝到这个味道，我就醒过来。 哇，那真的是一个， 因为真的很难喝。 对， 就是也知道哦，干，我现在做的工作是这个等级的，我早上就是要喝这种东西，因为很忙嘛。 算是对于一种生活的约束感，那一种警示，就是 哦，我在做工作搭配的阶级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是赶着上班，因为我心态， 对， 我心态就是一个打工仔，所以他不会很认真，我不会想提早起床，然后就只能赶着上班，赶着上班，然后又来不及吃东西，因为自己住很贫穷， 是是是， 就只能在路上就买一杯这种咖啡，然后这个咖啡酒喝习惯，他情绪就义。记忆啊，情绪记忆， 情绪记忆， 就是在告诉你，就是 啊，该工作了。 阶级的人要起床啦， 对，要起来工作了。 就基本上它不会有味道留在你的舌头后面。 嗯， 喝一些好的咖啡的时候，它味道会在你口腔里面扩散，但这个东西就进去，它停在你的喉咙上面一点点。 对对对，喉咙上面一点的地方，味道就在那里。 然后你闻得出来那个咖啡的标签啊。就是不知道，有点像巧克力，然后苦苦的。 对对对，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咖啡的味感觉，它并不是咖啡的味道，它是咖啡的感觉，它是一个很你会觉得很像巧克力，但是很苦。 哦，对对，我们对于可能咖啡的一种记忆感。 对对对，就是咖啡都有的味道，就是什么什么。江西小咖啡，江苏小咖啡 啊， 全家咖啡，那个什么 Seven 咖啡，这咖啡其实味道都不一样，啊、但是它会有个共通的记忆，就是你对于咖啡的记忆它很强烈。 哎、 欸，那我在喝的时候就会哦，一喝就知道这是咖啡，或者是混了什么，我一喝就知道哦，这个东西有加咖啡 啊 的那个咖啡味，那个就那一点点啊，在你嘴巴里面， 觉得。全家咖啡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全家它常常会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你知道当季的那种新商品这样子。那其实它基底都是全家这个咖啡跟这个咖啡豆，对， 啊，那跟八十五度 C 对啊，它不管怎么样去调配，就是你终究是喝到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它变得一个很标志性。 哦，所以那其实是咖啡豆的味道。 对对对对，它还是用咖啡豆子，然后就进机器去磨，他们机器就是按一按，快速这样子。 但咖啡的味道就是咖啡豆的味道，这件事听起来像是白痴在讲的。 对， 就没有在想。 对，没有在想。 我想一下，应该是像怎么样子？应该就是便宜咖啡会强调那个。咖啡的标签啊！ 耶、yeah. ，我们现场的朋友正在喝禅悦。 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有点像是，安慰剂效应的一个存在。 没错， 就是那个它的味道提醒你的东西。 耶、yeah. ， 所以你喝到它，你就会开始觉得哦，有咖啡因进来，我应该要开始。 对对对 精神振作， 对，最主要我觉得是咖啡因的那一个，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在人的状态，就是你在工作或怎么样，其实很有关系。 也、yeah. ， 像我其实有时候会在睡觉前喝咖啡，但我还睡得着、 哦，对，还是睡得着， 因为我那个状态就我不是为了提神去喝，我是为了可能一些刺激、 啊、 刺激，像是喝酒一样， 嘿嘿嘿 去喝，所以他不会让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醒着。 其实。就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外带咖啡啊，全家做这样子的咖啡，我觉得它给人生活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到便利商店去买这杯咖啡，它算是一个所有人可以共同的一个行为，对 啊， 喝咖啡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其实也是就是等于说是它变成一个标志性的，就是消遣娱乐的其中一环，就像酒。烟现在被大家就是更加的排斥了，但是酒精文化、咖啡文化，人对咖啡因的需要，其实是被整个大社会来说是特别的重视的一环，对不对？ 所以你意思就是他把喝咖啡做成一个咖啡本来喝咖啡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可是他把它变成一个更普及性的， 对对对，其实是有特别在把它普及。 就把它手机化這樣， 嘿嘿嘿，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对对， 手机应该比咖啡还要慢。 对啊， 但是 我觉得手机化，大家应该就可以 很直接理解这句话到底是想告诉你什么。 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很随便啦。 对啊。 然后讲到生活大麻烦，最近最麻烦的就是武汉肺炎这件事情。哎呀， 对啊，这整个过年大家，哎，大家新年快乐哈。 对，新年快乐。我们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新年已经过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已经大概知道你今年快不快乐了。 对， 在那个时间点 已经有一个结论了。对， 在这个时间点，对啊，好。然后，哎，这个武汉肺炎，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跟家人讨论了一下，就是武汉肺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发生的，或者是它的存在到底是什么。然后虽然这主题很大，但我想出了三个很基本的结果。三个， 是是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病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然后它被爆发出来，然后是未知的，它是一个自然界的反扑，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是因为大家潜移默化之下产生的一个东西。 对，相信这大家在当下 已经确定。跟大部分的疾病， 对， 跟大部分的疾病是一样的，跟黑死病可能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黑死病之前也有阴谋论说是被研究出来的。 没错。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阴谋论组，阴谋论组就是说什么生化实验室啊，然后那个蝙蝠啊，然后那个是蝙蝠上面病毒是放出来的啊，或者是那个蝙蝠是从生化实验室跑出来的， 对，生物突变哦， 对对对，其实它是一个蓄意的行为， 是是是， 它是一个蓄意的行为， 对，主要导向会是在这个心态上， 然后它本来可能没有计划，或者是它正在实验这个东西，所以把它放出来，这是最 糟糕的一种。那个电影看很多都会想到的， 对，毁灭邪恶， 毁灭倒数二十八天，伊波拉这种东西， 对，中国的生化实验， 中国要伊波拉，各位，哦，好，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我想到最贴近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结果，然后这第三个，它是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 是， 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些人真他妈有事。 对对对， 那第三个结果，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了，这件事情，是自然发生的，像第一个，但是，中国想把它当武器，由一转二，你懂这件事情多么可怕了吗？他想控制一个全新自然突变、完全不受控的东西。 耶耶耶！ 这就像 国家想着怎么利用这样子的处境。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像你看到天上开始掉陨石了，就是好像他妈世界要毁灭， 是是是， 然后你去拿了一根棒球棍，想把这陨石打进去小华家，因为小华平常都欺负你。这种行为是最可怕的，既疯狂又不能不要说人家笨，现在说人家笨会被骂。 对对对， 就说他可爱，疯狂又可爱， 说他可爱 一个行为。 像那个啊，最近的新闻啊，就是讲说，就是有人生病，扯掉医护人员的口罩，对他吐口水，然后说我活不成，你也别想活成，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那个心态是很接近的啦。那不说华人，其实在全球就是有这么一部分的人类会产生一些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哎，我活不成了，你也别想活了。对， 不想活了。 对啊，我活不成，你也别想活。这样子的心态， 是漫画教出来的。鲁夫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但鲁夫都不会痛下杀手。 没错。 但是在鲁夫之前的漫画就不太一样。 哎，对， 对啊，大家 痛下杀手的场面是非常多的。 我也不太确定这跟漫画有关系，因为以前也有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个概念嘛。 以前比较提倡就是有仇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被放大解释，还是因为武汉肺炎，不然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中国应该每天都会发生。 对， 只是可能不是这样子。当这个一个平民获得了生物武器的力量，对，通常这个平民是没有生化武器的力量。他吐你口水，你也不会死。他顶多就是拿柴刀说：“ 我死不了、哦，我要死了，你也活不了之类的。 对对对，拿菜刀追着你跑。 但现在这种人拥有生化武器。 对啊。 但他主要会被放大，就是还是因为肺炎啊。因为不是肺炎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在台我之前国中国小就常会有同学产生这样子的一个。 哎， 一个胁迫性。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 就是我考不好，你也别想考好。好，哎、我追不到，你也 别想 追到。就是 去绊倒 这种东西，小时候见多了。 嘿嘿。 当这些小时候就在讲这些话的人长大， 哎， 得了武汉肺炎，那就不得了。 哦，哦想到都怕。 吞退烧药，开始吞嗑药，毒吸毒犯。这些人长大会变吸毒犯。 对对对，哦，我的老天，我跟你们讲，哦，我还有看到中国人中国制的迷因，中国制的迷因，他那张图是中国大陆全图这样子。然后他们说，现在唯一没有沦陷的地方是西藏、新疆那里， 嗯嗯嗯， 所以他们就画了一圈，就是中国地图，然后省份分开来，就西藏是可能黄白色，然后其他都是红色。然后下面就是简体字一行，告诉说各位同胞开始跑毒了。这大家有在打手游的话，会知道就是那个射击手游的那个，就是游戏模式类大逃杀缩圈的那一种，他们把这个东西当游戏来开玩笑的时候，你会看哇，这些人的心态真的是强国人呐，强国人 啊！就讲到这个，就反送中那时候就也是这样子 哦，哇，那些人 被做成电动 啊，对， 我觉得最夸张，而且。那个电动还很烂 啊，跟比小时候玩的什么那个廖天丁那个还要烂。 那我想讲就是会这样啊，要从小制止啊，不要等到武汉肺炎的时候再制止。 对对对对对， 这样真的很当啊， 这样真的是。 看小时候，你的小孩跟你讲这种话，你是不要怀疑，跟他巴两掌，你就跟他说，到时候武汉肺炎，你去感染别人。我们家就要赔钱赔到死 、哦。我的老天！哇， 这小孩长大一定会成为一个乖巧又有教养的人， 温顺自己。 对对对，哦，被欺负还可以化悲愤为力量。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人的温和其实也是这种教育方式下创造出来的一种现象。 对，不过这个温和，我那时候，我个人啊，我个人是一个创作者，但是创作者赚不了钱， 没错， 所以我个人现在是一个创作者兼烧烤员工，所以我在烧烤店的时候，在烧烤店打工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件事，就是反映出这个人性。对于各种不同事情的该怎么讲平衡啊， 哎，算是一种 对那一天呢、啊、 的方法。 那一天就有一个阿伯跟着他的家人一起进来要吃烧烤， 哇， 然后一个人620块，然后阿伯进来就很想喝酒，但酒是要加钱的，酒是要一瓶台币是80块的一个玻璃瓶，对，那个阿伯就很想喝酒，就一直要去拿酒。 哦， 结果因为我们那个酒喝了，我们要自己去化单， 是， 对，我们要化单，所以通常会有员工来做帮你开瓶这个动作，这样我可以确认是哪一桌的， 帮你记 拿了酒，然后我可以去不会让人家跑单， 是， 好，反正他就要一直要自己去拿，这个就算了。然后他喝了两瓶酒之后，他吃烧烤，跟他家人吃一吃，突然好像厕所回来还是怎么样，他就，然后就。倒在他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看起来非常的祥和，看起来很累啊，看起来很累，他在流口水，他在流口水， 这哇， 就是哇，然后那个时候、喔、 他是制造了一点声响，有吸引到大家的注意了嗎， 一点点啦，點點，但那大家其实没有很 care， 因为他看起来像一个醉汉， 嗨， 对。哦，就是大家平常看路边的流浪汉看习惯不关心，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你也会漠不关心、 欸對對對。没错没错， 你的同理心 这样子， 同理心会被烧光光。好，先不管。 好， 故事继续讲。好，他倒下的时候，当下员工没有特别去注意。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店里面。 哇！ 但然后因为尤其是哈，他家人还继续在吃烧烤，在那边烤肉，还要跟我们点单这样子。然后那个阿伯就那样躺在那嘛，然后他家人们另外三个人，他们四个人坐在一桌，另外三个人就继续在那边夹肉慢慢烤。所以我们当下啦，当下大家觉得他没怎样 啊， 就好像他们很懂嘛， 很习惯一样。 但是过了一阵子，我们老板就有点受不了， 有点不太对劲了， 就觉得怪怪的。他去问了怎么了，他就咬他先生，你还好吗，先生？然后这样干干， 我哎呦， 对啊。然后那个先生就完全没有反应， 哇干， 知道吗？因为他感觉上是休克，就是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呼吸啊。对，然后我们老板就很紧张，问他家人说有没有叫救护车、啊，然后他家人就说有叫，然后有叫就好。老板就 镇定， 就走到店外面，站在路上看救护车来。 是， 对。然后他在那边看了十分钟啊，我那时候在洗碗， 我的天啊， 我那时候在洗碗，然后我就有看，隐约看到，老板站在那边，因为我出去放碗的时候，就走到餐厅去，然后就看到老板站在那边，然后我想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我洗碗那边也有一个。B 区打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窗户， 是 那个窗户就会看到。好，不管这些细节， 这些太细节了。 对，他看了十分钟没有来，就很紧张，他又跑回去，就到底叫了没？他们就说有叫，然后我老板就是打死不信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很奇怪， 对，太 他是自己叫了救护车，结果三分钟就来了。 哇，这真的是 啊、嗯。然后再后续当然就是医护人员进来啊，然后。把那个阿伯抬了出去， 哇！ 那个画面我没看到，我是听同事转述的。但是我听到一些骚动声，但 是是 现在是周末，所以很忙。 哎， 然后得知啊，那个阿伯有装那个心脏什么振幅器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喝酒，然后那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样了 啊， 有点问题，他有开刀啊，刚开完刀哦。有另外一个细节忘记讲，这个阿伯是刚开完刀才出来，我们到时候我当时才知道他今天呐、啊，刚刚出院， 哇， 就来吃烧烤，就来 happy， 哇， 要喝酒，然后一直要自己拿了两瓶， 哇， 他六十几岁啊，好像六十几岁七十几岁，非常老。 那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啊，开完刀刚住完院，尽量不要喝酒，真的能不要喝就不要喝。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在提醒大家。 好，那好，这大概他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昏倒了，然后他们就要把他载上救护车，然后那个救护车在门口停了很久，很奇怪，不知道是急救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经同事的转述，就是说， 是。 他在救护车，他被抬到救护车，他的家人继续坐在那边吃饭，不知道谁要上救护车，因为一定要有一个人。 这真的太扭曲了，这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他两个看起来像不知道是孙子的，因为年纪差很大，就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看起来像兄妹啊。然后还有两对，就是可能三代同堂那种啊，就是阿公阿嬷， 那个典型的小家庭， 四个这样，跳过中间的组合。来吃烧烤，庆祝爷爷或外公就是出院，吃烧烤庆祝外公出院，然后喝啤酒，开心开心，刚做完手术就喝酒，最棒。 我的母汤。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们都好像啊看过好几次了，没关系，不在意，这样子继续坐在位置上吃饭。最后啊，最后当然就是不知道他们沟通了什么了，最后反正就是奶奶跟着。老伯伯一起去上救护车了，那、为什么只有奶奶呢？因为剩下那两个小朋友还在继续吃、继续烤，他们时间还没到，还有三十分钟，甜点都还没烤，生蚝吃的还不够多， 哇， 他们就继续烤。 我觉得这真的太哇，不知道怎么讲。 那时候我是在就是下班的时候才听同事讲，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我那时候也是非常傻眼， 哇，这真的太夸张了。 那个我有个同事就讲了一句类似，不知道是名言或者是一个那时候、啊、哦，忘了告诉大家那一天是元旦。 对，元旦。 那天是元旦，那天是元旦，1月1号，那营业到12点。 哇， 好，啊那元旦，啊、那同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哇，刚过年就去了，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这当然是一个 你知道这阴谋论哦，不只是知识分子会讲的，这个一般民众、一般群众也是会讲阴谋论， 是是是， 他们的话注重话题不太一样。像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例子，一个由烧烤店店员产生的阴谋论，对于一个有点像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事意外的谋杀案的可能性， 是真的是一个谋杀案， 这是柯南害的， 说不定当天有来吃啊。 柯南那时候原本想调变声器骗大家，爷爷还没死，我只是睡着了，我只是睡着，没事， 眼睛都闭着。 对啊，我跟你讲，柯南如果去做那个动画配音，柯南这个人去做动画配音一定很厉害，因为他非常会。 对啊，非常会， 天天用毛利小五郎来练习， 来练习做一个这样， 哇，沉睡的小五郎用腹语。 真的 用腹语术跟大家沟通， 自然的发出声音， 这种鬼话你也信？ 在侦探办案的时候，整张沙发都在发出声响。 啊，我觉得啊，那个杯杯很可能就是毛利小五郎本人、啊。哇、嗯！然后那个阿嬷是不知道阿笠博士变性啊，然后他女孩看起来像光彦跟步美。哦，有这样一个组合来吃啊！由于毛利小五郎常常搞这套，所以当他的时候，他们以为他要开始推理了。哇，嗯，结果 迟迟没有发出声响。 结果是他的心脏巨停。 哇现代人真的是常常看到很多像这样子，对于什么家中的就是这样子。要怎么讲？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就是爱钱啦，爱钱比爱什么？ 在阴谋论下应该是这样啦，但在我一个很客观店员的角度去看，就是他们让大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象。 真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子一个对待人的方式，会让别人产生一些不好的想象。 真的是会。像我之前啊，我也是一个创作者啊，我现在是在就是做一些快送的工作，送货的工作，对，啊，专门送日本清酒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工作里面，其实是常常在台北市啊到处跑，对啊，然后就东看西看，所以其实街上看到是蛮多不一样的事情，对啊。那像之前也有在便利商店打工，那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时候。就是常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客人，那在我们打工的这一代里面，算是比较就是算是会来的人都是在社区里面，就等于说你等于说去到一间店，你可以看到一个社区的样子，这个社区是一个怎么样气质的地方，这边的人带有什么样的气质。我发现台湾人其实基本上来说都蛮生气的，啊，对，大家来。买东西干嘛？结账或跟你说话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在一个很生气的频率下，就是可能对人是比较就是直接的啊，或者是比较随便的啊。他们那个情绪在一个比较，那怎么讲？我们可以说的是一个 bad mood 里面。 Sad boy。 台湾比较 depressed 啦，对啊，我觉得一般的就是平民的生活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频率上。 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 对， 对，就不无论你是哪一方啊。 是啊，是啊，对啊，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没错，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留言功能。 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就可以联络我们，对，让我们了解你们有什么想法。 对， 觉得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活着舒不舒服？ 我相信有些人是很快乐的，就像那个爷爷的小孩。有人快死了，还是可以好好的吃顿饭。 对， 假奔翁得多， 这真的是了不起啦！我觉得心理素质非常高， 不浪费钱，非常的节俭。还有30分钟，不能就这样走了。哇，这个吃到饱花了620块， 这真的是发挥勤俭， 不能这样就走了。 对啊，太客气了， 一定要点很多， 没错， 要把。爷爷奶奶的量也给他吃下来。 对啊，你看他都没在吃，他后面这段时间都没在吃，我帮他吃回来啊。 对啊，不然那个620块很不划算。但我们现在很幸运的解决了一个麻烦，好像啊，韩粉。 这麻烦是真的是幸运的解决。 对，但是哦，今天是那个什么，今天初三，今天初三的时候，我回台北，从南投回来台北的时候，我们从北车搭那个计程车回来， 嘿， 然后计程车司机哦，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听他讲话，他有一点韩味啊。 啊， 不是韩国人的感觉哦、喔，也不是吃太多韩式泡菜的感觉，就是一个韩味， 就是一个韩味。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上那个黄块，旁边是大稻埕，他就开始讲，大稻埕以前哦、喔、是港口、喔，这附近的人都赚很多钱、嗯，有钱人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 哦、 这边这个那个时候、喔、才是真的发大财。他讲到了关键字、哦，那个时候跟发大财， 好 好好，哦。那时候他都没有透露他的政治倾向，然后我在后面听，我就一直跟他，嗯，对对对，哦，是是是，这边是港口，哦，是哦，是哦， 是是是 哦，然后那个司机就开始讲，那时候、哦、国民党，然后就讲第三个关键是国民党，那时候国民党、哦，我没有很认真听啊，所以我不太确定那个实际他的话是什么，但我大概记得的是这样，嗯、他说国民党那个时期啊，亚洲四小龙嘛、啊，然后什么很好啊。 嗯、 然后就是国民党才是真的给大家赚钱的，带给大家赚钱的、啊，不知道。然后他讲，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开到哪里，好像快到板桥。 是， 他说他指着旁边的房子，他说这边的人啊， 这 边 的 人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国民党。 嚯、哦！ 就是让他们发财，让他们有房子住，都是国民党，为什么这么讨厌国民党？然后他就开始讲民进党坏话，就讲说民进党那时候什么。怎么怎样？然后一直重申他比这个 OK 的姿势给我看哦、喔。那个三大国外厂商那时候要进来，被民进党怎么回绝掉？然后开始讲一些很像阴谋论的东西，我不太确定。课本好像有听过，但是我现在想课本好像是阴谋论教科书，我也不太敢信。 没错，是台湾的奇迹啊，台湾奇迹。 然后他又开始一再重复，就是什么哦，迪士尼那时候迪士尼就要进来了。他讲亚洲四小龙的时候，迪士尼就要进来赚台湾钱，只是民进党不给他赚。 哇、啊嗯！跟大家在这边科普一下，迪士尼在台湾没有办法盖，是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地。因为迪士尼乐园有一个规定的那个它的腹地大小啊，台湾谈不成那么大一块地方。基本上来说，逻辑是 对。你要杀多少原住民？ 对对对啊！你要拉拢多少个土财主？钉子户， 不只要杀原住民，然后杀那些稻草杀死， 哎， 这两边一起杀，那个美国商业巨头，那个美帝才可以在那个花莲的山上盖一座迪士尼， 没错没错， 太可怕， 真的太可怕，对，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是一个美丽的小岛，我们既然是小岛了，我们自然没有办法盖一个这样子华而不实的大型乐园。 我觉得魏德胜要盖台湾迪士尼，这个还有点可能，因为他在迪士尼前面加了台湾，他不是迪士尼，然后在台湾， 没错， 他是台湾的迪士尼， 没错没错， 绝对不会有米老鼠，因为那个侵权，里面可能会有那个阿嘎，海角七号里面的阿嘎，哎，还有52赫兹里面的鲸鱼， 没错， 好，反正阿北就这样讲，然后他反正他就一直在讲讨厌。那个民进党多讨厌啊，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国民党那时候，然后他开始讲说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做什么装潢公司啊，他做装潢公司在做什么工厂啊，然后他就那时候在做装潢很清楚，他做那些东西都是要进来那个高科技的东西啦，但是就是被民进党挡下来，他一直在重复灌输我跟我妹这个观念， 是 就是民进党真的很坏，啊，当然可能他看我没有跟他讲什么，所以他应该就会觉得我还有可能被他同化，所以他就越讲越起劲， 越讲越开心，这样 好像也我不觉得他开心啊，他就是快到的时候他还是在那边骂民进党，然后很不理解，他说哦，他讲个很经典，说蔡英文做成这样啊，拿竟然这一次拿到全国选举第最高票，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票，我真的很伤心啊，他好像是这样讲，是吗？哦，对，他很纳闷，他真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 哇，真的很可怜。 他怨天怨地啊， 真的怨天怨地。 可是我想到的就是， 是 这些人，就是也不要讲这些人好像难听一样，他们很 喜欢当时国民党创造出来的一个经济奇迹的那个状况， 是 他们都想要回到那个时候， 对啊，金国的大秘宝啊， 对，可那个时候中国是他妈在文化大革命还是干嘛？ 哇，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 封锁的很强啊， 在那个状态，所以台湾才有现在的地位。 对， 这个跟过去我们。要回到过去，就算国民党来做，真的是不可能。就算我们真他妈被中国统一，中国人把我们打光光，钱也不是你在赚， 啊， 是中国人在赚。 对啊，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在赚啊。 对啊，是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了，我只能这样讲。但我当下也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他那个计程车司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活在他的幻想世界里面，好像也。我就他人生感觉已经没什么乐趣了，我还剥夺他这个，我就有点不忍心，你知道吗？ 是啦，对啊，因为要他们理解到现在游戏不像过去那样运作， 有点困难啊 ，对啊，最主要也是他们算是怎么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世代差异啦，这世代差异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在继续接受新的资讯，嗯？对啊， 对啊，而且。一直在讲亚洲四小龙啊，哦，不忍心去， 对，不忍心去 夺走他的这个乐趣，因为我对我来说，我相信自由是要容纳那些人的啦，所以既然有投票嘛，他们就应该投他们想要的， 没错，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讲说你这样子就是让我们输啊，他说，欸，如果你真的那么怕输，那我也没办法， 对啊。 输了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觉得 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人应该。 所以我很不喜欢叫人家去投票啦，我不喜欢叫人家说你要投谁，我会告诉他我想投谁，但是我不会告诉他你要投谁。 对，这是一个要怎么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态度。 但我觉得台湾这个政治情况，其实两边人有点没办法互相理解啦，这代沟有点深。 我觉得这就是一直以来选举操作下的结果啊，就是大家其实是在制造仇恨啊。然后跟制造对立，然后让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沟通啊，这变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那往前看，不要一直回头看，一直在讲自己亚洲四小龙多厉害，很像哈，很像 Radiohead 整天在讲自己的 Creep 有多好听一样啊。没有，我是说这个比喻啊，整天在讲亚洲四小龙，你不觉得丢脸吗？几年前的事情 了。对啊。 你现在呢？你现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讲一下同性婚姻通过亚洲第一个，不是很厉害？ 对啊，亚洲 跟钱没有关系。 对啊，台湾现在说自己要重回亚洲四小龙啊，这真的是讲给那些人听的。 对啊，我觉得亚洲四小龙、五小龙都没有人，国际上应该大家不太 care 这个这么老旧年前的称呼。 在就是最近，我也是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有听到2020是一个算是会发生很多事情的一年呐，对啊，包含我们看现在年初就有不少事情的产生， 有没有 ？Kobe 就这样， 哎呀， 去了 ，Kobe 也是一环呐，对啊， 对啊， 你看武汉肺炎这一个，其实今年大家都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啊， 是，因为这样肾阴现象非常严重啊， 没错， 肾阴现象 ，Jesus Baby Jesus 只是出来惩罚你，肾阴现象。 对，小心从天而降的天罚啊！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没错。 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们。 打倒法西斯啊！ 对，可以订阅我们。常常也不一定要打倒法西斯，你也可以想当个法西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弱点在哪里，来打倒我们这样。 打倒我们，对。 好，那如果喜欢的话，就欢迎订阅。然后有其他作品，也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参考。 好。 是，那我们家咖啡茶神经病，我们打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